电影片场其实人员是很杂乱的，甚至有些工作人员今天还跟着剧组，明天就找不到了。人员经常的会调换，随时加人减人。也所以，很多消息就算你想控制住也是无能为力。三番四次强调过，泄露照还是会传出去。这年头只要有钱，没有拿不到手的消息，这是真理。英明连着三天都被偷拍，有点火大。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遭遇过这种跟身找他麻烦的记者了，毕竟已经过了被注目的阶段，习惯了自在一点。连连上镜头，一时让英明有些气不顺，尤其是这两天赶上他和刘丽的对手戏。剧本的安排，他按照要求绑架刘丽之后，见色起意就强暴了刘丽。如果要英明说，从剧情的安排上，这段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对故事的发展以及人物关系的推进都没有什么帮助。他这个配角其实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，也就比路人多两句台词而已。但是本来安排这段戏的意义就是为了制造噱头，而不是真正为了讲故事。后来他的性向被一堆人关注，这段戏自然就更有必要了。哪怕是英明找导演谈过，也依然是维持原判，非留不可，甚至要比之前设计的还要再激烈一些。英明觉得有点可笑，哼，这破玩意儿拍得再激烈有什么意义啊？到最后，如果过审的时候尺度太大，一样要剪掉。但导演的回答很明确， 如果真的不能用，那就再剪，但是拍还是要拍的啊。 不止拍，还找了媒体来探班，就是说英明要在众目睽睽不知道多少镜头和摄影机前面强暴刘丽。有跟他关系比较好的吴指私下开他玩笑，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，英明你这是福利啊，懂不懂？ 就是啊，到时候你可别现场起反应。 要不拍之前先带你出去歇歇火呗，还是说你不怕起反应，因为对象不对？ 这种笑话在剧组里传了好几天。英明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没什么架子，再加上也不是什么力捧的一线，平时工作人员和他也不是太避讳，话说的也不太好听，大家都当是这个圈子的正常水平。作为被调侃的对象，英明只能对所有的话都置之不理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刘丽的态度倒是挺坦然的，有时候这些话被他零星听了两句，他竟然还跟着起哄。 其实啊，我也想知道英明对我到底有没有感觉。 这话是听不出来真假的，众人只会当作他也在开英明的玩笑，只有英明觉得有点诡异。真正拍那天来的媒体确实不少，这对剧组其实是一件好事。任何一部电影，只怕没有话题，不怕话题劲爆，只要是跟宣传挂钩，只会用到尽为止。英明一上午差不多都在抽烟，导演笑着问他是不是紧张，英明也只是光笑不答话。他其实是觉得有点扯，这套游戏规则他懂，但不等于他喜欢。做演员没有说是真的不介意别人对他的作品评价的，但是这种关注度充斥着一股讽刺的滑稽。刘丽穿着连身的内衣长裙出来时，旁边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嘈杂。英明站在旁边看着，听见旁边的一个记者很小声的嘟囔： 电影里的绑匪怎么都这么喜欢脱人质的衣服啊？不绑绳子，先把外套脱了。 他听完了，在前面笑了一下。这问题其实他也想问，不过真正开拍的时候，英明还是很投入的。这种角色本来也没有什么技术性，反正主要看的是刘丽的反应，哭喊挣扎什么的。摄影师取镜只要取得好，英明甚至都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。很多时候，荧幕上看起来很激烈的镜头，只不过是摄影师晃得厉害而已，演员就没有多少工作了。但是这次显然不太一样，英明在拍第二条的时候就感觉到刘丽有意无意在蹭他的身体了， 只是他穿着的衣服料子厚，感觉不是很明显。英明皱了下眉，下意识地保持了一些距离。反正俩人主要的镜头都是上半身的，下半身也没有必要挨得很近。刘丽挣扎的幅度很大，胸口几乎全敞了，结果因为尺度太大，导演又要重拍。旁边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关了闪光灯一阵狂拍。英明烦躁地皱了一下眉，刚想往后撤，导演一句让他再靠近点，又阻止了他的动作。刘丽趁着空档的时候冲他笑了一下。 英明，你不会真喜欢男人吧？ 他衣服脱了一大半，腿上反正是没有多少料子是遮着的，摊在沙发上，姿态满是诱惑。英明只是看了他一眼，俯低身子回了一句， 重点不在于我是不是喜欢男人，而是在于你激不起我的兴趣。 他说完，刘丽的脸色没变，镜头上看还以为他俩在相谈甚欢呢，哪怕是旁边配个自由发挥的台词说他们俩在互相安排紧张的情绪，估计都有人相信。刘丽拍这种戏码，挣扎得越厉害，牺牲得越大，只会让人说他敬业投入工作。反而是英明，哪怕是手脚几乎都没怎么动，新闻上还是会写得很难听，情难自禁，欲火焚身，想也想得出。一场简单的床戏来回拍了20几条，等到旁边的记者都拍满意了，导演才喊了一句 OK， 这条算过了。英明几乎是在导演确认的同时就往后退开，那态度不瞎的都能看出来。刘丽慢悠悠地把衣服穿好，才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冲着其他记者带着那么点不好意思的笑笑，都没回去确认镜头就闪回了化妆间。立刻有媒体凑到英明旁边，问他拍这场戏有什么感觉。 跟从楼上摔下来感觉差不多。 你的意思是说很刺激？ 我的意思是刘丽打人还挺疼的。 这么甩下一句话，他摆了摆手表示不欲多谈这个话题，也跟着走人了。接下来想当然还是导演的时间，一连串的什么英明和刘丽很敬业，这个电影投资很庞大，效果必然很好的场面化。反正大家都是签了宣传合同的，配合剧组宣传本来就是分内工作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英明从那天之后对刘丽就很忌讳，吃饭出门都尽量避开。幸亏本来也没有太多对手戏，碰头的机会本来就不大。这新闻不止上了报纸，还上了电视，几个娱乐台都轮流播了一遍，内容不尽相同，但是镜头的取角各有区别。剧组里有人看到了拉英明去看的时候，他连扫都没扫一眼就回房了。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有点接近闹剧的宣传，没过两天导演通知英明要给他加戏。英明当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，但是没来得及开口，因为旁边的助理导演先一步帮他解惑了。 哦，特地加了你跟刘丽的感情戏。 说完后面还补了说明， 是投资方特地要求加的。英明，你运气不错啊。 这也叫运气不错？ 英明想冷笑，不过表情上只是很轻地扯了下嘴角。